第一课，来认识一下。 玛丽是中国一所大学新来的留学生，她的好朋友大卫也在这所大学学习。这天，她到大卫的宿舍去找他。 谁呀？ 请问大卫同学是在这儿住吗？ 是啊，可他现在不在，出去了。你是？ 我叫玛丽，是他的朋友，刚从美国来。 进来坐会儿吧，他马上就回来。 打扰了。 请坐。我姓田中，日本人，是大卫的同屋。我是前年九月来这所大学的，现在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。 我也打算在历史系进修，我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。 那咱们以后就是同学了。 我的汉语还不行，今年恐怕入不了系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帮助。 好说好说。 大卫，还认识我吗？ 玛丽，是你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 我想让你大吃一惊，怎么样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。 是啊，来认识一下，这是我大学时的朋友玛丽，这是我的中国朋友王峰。 你好。 你好。这是？ 他是你的同屋，叫田中，是日本人，历史系的留学生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们是刚认识的。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跟谁都见面熟，和我这位中国朋友差不多，是吧，王峰？我这个人是挺爱交朋友的，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，找我好了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就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别拿我开心了。